甜。 每天清晨七点钟，胸肌我过敏，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继续祝大家中秋快乐。各位好，我是慧凡。 早上好，祝您中秋佳节阖家团圆。 哎，怎么没报名呢？ 我是孟群。一下把我忘，这我光想着月饼的事儿。 太忘我了啊。在这样的一个中秋佳节，而且今儿天儿还特别好，经历了昨天前天两天的这个小雨的天气，从昨天下午傍晚开始，天气开始放晴了，有晚霞了。那今儿早上也是享晴博日的啊，天空上还是高高的飘着一些云彩，哎，特别有那个秋高气爽的感觉。 这两天朋友圈里边这个都是晒这个天气啊，这个除了下雨之外呢，就是霞光万道啊，就是这个蓝天白云， 太美了啊！这是北京最美好的季节，所以大家在这样的一个中秋佳节里边，肯定也有不少的出行计划啊。咱们在这个最后的小长假的一天当中，再撒撒欢儿啊，在户外好好的去享受一下这个秋天的感觉。那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一个说说 C 罗梅西依然是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一个强烈对比啊。C 罗呢是4场6球，算上国家队的进球，而梅西，哎呀，大巴黎依然是没有赋予梅西更多的东西啊，还是继续哑火。所以现在有一个新的探讨来了，那就是 C 罗是全能型前锋，而梅西只属于巴萨的体系吗？ 这个时候还是替梅西着急啊。C 罗已经有所表现了，但是梅西什么时候这个重回他在巴萨巅峰时期的状态？ 另外今天是中秋佳节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啊。您在中秋佳节里最想念的是什么呢？是某一个就是家乡的小时候味道，某一种食物，还是某一份送给谁的哪位家人的那份思念，都可以一起来聊聊。 北京之巅啊，这朋友说了，祝大家啊所有家里人中秋快乐啊，月圆人团圆，每天早晚一个5公里， 真不错啊，过一个特别健康有益的节日，就是不管是不是节日，北京之巅都是每天保持这个频率，真棒。 尤其是现在这个这么好的天气啊，这么好的这个时光啊，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每天5公里的话，我觉得这跑起来心情特别愉快。 若愚说，中秋佳节您最思念的是3年前的今天，叔，离开这屋 啊，吓一跳，离开这屋，对， 离开这屋，哎，别吓一跳， 吓一跳，离开这屋， 不是说了吗？ 哎， 永远都是直播间的那个魂儿， 就坐在咱俩中间。 这是叔的原话啊。严斌也说祝叔生日快乐啊，今儿是老头的生日，大家都想方设法的去祝福一下，我们也把这份祝福带到啊。那今天节目当中还是为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全天的全运会在昨天进行，苏炳添出场，张雨霏夺冠。 另外，女足方面逆转取胜，北京女足挺进了全运会4强。 乒乓全运男团的巅峰对决，北京决赛将要对阵广东，马龙大战小胖樊振东。 另外，国足战越南重要性是高于前两场比赛，有可能在10月8号凌晨1点钟开球。 哎，又是一个国际比赛日的时间啊， 对 大家的，中国球迷的看球时间并不是特别的友好，但是嗨，咱都经历了欧洲杯那凌晨3点的重要比赛了，为国足，尤其是为国足跟越南的这一场再熬一次夜。 这个10月7号也是假期最后一天啊，8号是上班第一天啊，这时间的话确实挺纠结的，但是该看也得看啊。 没事儿啊，1点3点看完球还可以 直接上班， 还可以睡一回笼， 说睡回笼觉， 睡一回笼，6点起床，时间够啊，这不爱的。体坛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一下天舟3号货运飞船发射成功。 另外，北京电影节开幕红毯。 国际足球方面，法甲梅西被换下之后，质疑啊，直接质疑了波切蒂诺的这一个换人的举动，表达不满，替补席上似乎是若有所思。 另外，英超方面的攻防俱佳，英超争冠热门四队是呼之欲出。 好了，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在新浪微博上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详细内容。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北京体育广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特别报道，相约西安，筑梦全运。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全运会昨天的全天的综合赛况。昨天呢是迎来了最大牌的选手，就是在刚刚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了9秒83亚洲纪录的百米飞人苏炳添。从没有夺得过全运冠军的他，轻松的晋级了决赛，剑指金牌。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历史的苏炳添，确实是昨天全运赛场一个最大的焦点，也是最大的那个星光闪耀的点啊！预赛、复赛两枪，他都是轻松的以小组头名晋级。展望决赛，还没拿过全运百米冠军，说要尽力的打开十秒，争取到金牌。 在东京赛场当中发挥非常出色的这位田径名将们，回到这个全运赛场呢，确实也是锐不可挡啊。像在女子百米当中的福建的葛曼棋是飞人大战中夺得金牌，那河北的巩立姣还有陕西的王征分别夺得女子铅球和女子链球的冠军。四连冠的巩立姣表示呢，希望自己能够参加巴黎奥运会啊，这是在这个东京奥运会结束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有这样的表态了。另外，云南选手张德顺获得女子10000米的冠军，也弥补了上届全运会0.5秒之差无缘冠军的遗憾。 那当然，在这样的一次亮相之外啊，还有泳池里边的表现，年轻的奥运选手们也是表现不俗。新的蝶后张雨霏为江苏轻松夺得了女子100米蝶泳金牌。广东的小将汤慕涵力压河北的选手李冰洁和辽宁的王简嘉禾，获得了女子400米自由泳的冠军。除此之外，男子100米蛙泳冠军被湖北的选手严子贝夺得。整体实力强大的浙江队收获了2枚接力的金牌。而新兴项目攀岩也是处处都透着一股非常年轻的味道啊！昨天还产生了一位14岁的冠军 啊！ 上海的天才少年杨立豪获得了 U16 组男子两项全能难度和攀石的冠军。而在体操赛场，浙江的小将管晨晨招牌式的袋鼠摇手，重新的点燃了全场的热情。更萌的就是现在袋鼠摇手已经是成了观看体操比赛一标配了。昨天三次热场活动里，现场的主持人跟在座的观众都是互动的时候加了这么一个动作。 这个袋鼠摇手啊，确实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所谓什么网红动作啊。而且在现在这个冠军确实低龄化啊，刚才说到杨立豪14岁，包括这个浙江的小将管晨晨，包括全红婵，是吧？都是一水的小朋友啊。那乒乓球男女团体卫冕冠军呢是无缘决赛，那许昕领衔的上海男队甚至是无缘四强。樊振东、李高远率领的广东队将和马龙、王楚钦所在的北京队上演男团的巅峰对决。陈梦率领的山东队呢将和陈庆彤、王艺迪领衔的辽宁队争夺乒乓球全运会女团的冠军。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北京队的好消息啊，那就是女足的姑娘们凭借着20岁的小将张琳艳的出色发挥，北京女足在昨天是2-1战胜了山东队，也是报了5天前0-2失利的那个遗憾吧，同时力压对手挺进了第14届全运会女足成年组的四强。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于伯川带来的报道。 山东队与北京队的最终比分为1-2，北京队获胜。 5天内第二次迎战山东队，北京女足没有重蹈失利的覆辙，用一场2-1的胜利力压对手，挺进了第14届全运会女足成年组的四强。北京队主教练于允在赛后表示，赛前他提醒队员们要放松心态，轻装上阵。 而我赛前给队员布置呢，就是压力在对手，因为他上场赢咱们，咱们是拼的，他是宝。我还是跟队员说要放开手脚，要什么？要轻松上阵，谁的包袱小，谁能发挥水平，谁可能占据比赛的这个主动嘛。 本场比赛面对在身高和对抗上都更占优势的山东队，北京女足的开局并不理想，在第8分钟就先失一球。不过全队并没有自乱阵脚，而是坚持传控渗透，并且有一位20岁的小将站了出来，改变了比赛的进程。他就是张琳艳。 他先是在上半场临近结束前利用个人能力连过多人突入禁区，制造了一粒点球，由马晓旭主罚命中将比分扳平。下半场第54分钟，又是张林燕在禁区内的破门帮助北京队再下一城，最终以2比1的比分实现了逆转。小姑娘在赛后表示， 上半场他们其实打得比我们好一点，但上一场虽然我们输了，我们整体控球什么也比对方好，这一场就是想报仇想赢对方，因为他们个子比较高吧，这是他们的特点，然后我们就比较回去也比较有针对性，然后这场都踢得挺好的，大家都特别棒。 挺进了四强的北京女足将在半决赛迎战由国家队班底组成的联合队，对手的实力固然强劲，但北京队的姑娘们依然表示会全力以赴。张林燕就说出了球队征战本届全运会的目标， 就想拿牌，就是进前四了嘛，然后前三都有牌，就想拿牌。 好，我们也继续来看看全运会的女子铅球决赛当中，奥运冠军巩立姣虽然是只投出了19米88，但依然是战胜了其他的对手，拿下了自己第四个全运会的冠军。就是在全运赛场上，巩立姣是没有对手的。 另外呢，刚才其实给您说到这个女足比赛，大家也关注一下北京女足接下来的赛程安排，是吧？这个因为呢，在之前的这个比赛中呢，是半决赛对阵 A 组第一联合队，这是北京女足2比1击败了山东队，获得小组第二之后，接下来半决赛当中的安排啊，因为呢这样的一个交叉的一个对位，就是要对阵 A 组第一联合队啊，这也是奥运女足啊，这对手肯定非常强。 是，那可能咱们北京女足就是荣誉之战了。 对， 但确实能够进入四强，非常不容易啊。 对， 也为姑娘们点赞。接下来看看，在面对着奥运联队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确实，在水镜侠指导的这个执教之下，女足姑娘们也是踢的非常的有思路。 对， 那在面对这么强大的队伍的时候，北京女足的压力，反正是在对方那一边，咱是光脚的，不怕那穿鞋的。 而且呢，这我想对对方从主教练这个水质啊，包括队员，可能都有点想法啊。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呢，就是通过点球大战这个获胜的陕西呢，是这个将对阵 上海。 这个时间呢，就应该在23号下午和晚上这两场半决赛呢是准时进行的。央视呢，还有这个 央五 和五家都会进行直播。那么下午的23号下午的4点钟呢，将是咱们北京女足对阵联合队的比赛。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李维带来的报道。巩立姣全运会四连冠，也正式宣布要再战巴黎。 第四次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巩立姣终于圆梦东京，收获了金牌。一个多月之后，第四次站在全运会的赛场上，巩立姣王者依旧，19米88的成绩足以让她连续四次获得全运会的冠军。在东京奥运会之后，经历了21天的隔离，巩立姣才开始正常的训练，而那时距离昨晚的决赛也不过10多天的时间，所以她说很难达到自己最佳的状态。虽然收获冠军比较满意，但对于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巩立姣说，没有突破20米还是有些遗憾。 还可以吧，因为奥运会结束之后一直没有系统的训练，然后今天能有19米80以上的成绩，自己还是比较知足吧，但是有点不满足，就是没有突破20米。 在东京圆梦之后，巩立姣曾说出了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你看我就实现了这样的金句。那么对于他来说，还有什么样的梦想没有实现呢？当然就是突破21米。 好多人现在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人一定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你看我就实现了。然后我的梦想虽然实现了，但是我的一个成绩目标还没有实现，我的目标是一直就是21米21米21米，这个我一直把21米当成是我的一个追求的目标，然后也是我的幸运数字，包括我的手机尾号都是21 21 21。然后对，所以说我还是希望能突破21米吧，然后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对， 2021年，巩立姣实现了自己很多的梦想，而至于那个21米的心愿，也许是3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也许是4年之后的全运会。 还是很激动吧？我当然还是希望能蝉联5连冠了，就有点长远。但是，过好当前吧，我觉得可能这只是一个起点，我觉得未来可期。 还会参加吗？下一届奥运会？ 必须的，这个 五年都等了，我现在就剩三年了，我还是希望我能站在巴黎的奥运赛场，虽然会很难，但是我相信我能坚持下来。 田径赛场真是星光熠熠啊！昨天的田径赛场男子百米的决赛选手，哎呀，苏炳添又站上了跑道，也顺利晋级了。女子百米决赛又产生了新的全运冠军，那就是在奥运会上啊，稍显遗憾，但是梳着哪吒头，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的福建选手葛曼棋。 嗯， 继续来听李维的报道。 苏炳添绝对是全运会田径赛场最大的明星，昨天他的出场也让西安奥体中心一片沸腾。果然，苏炳添也没有费太多的力气，10秒06轻松晋级了今晚的男子百米决赛。虽然已经是亚洲纪录的保持者，也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了历史，但苏炳添却还没有拿到过全运会百米的金牌，所以西安也是他圆梦最好的地方。果然，在预赛和复赛的两枪，苏炳添都在前60米发力，后面还是稍微有所放松，最终分别跑出了10秒23和10秒06。赛后，苏炳添承认，自己还是为决赛留了力， 把前面的6到70米处理好，后面我觉得无所谓，因为要拼的话，也是明天晚上可能才会蓄力的去拼一枪。我觉得现在还是要好好的保存体力，因为其实这届全运会来说，大家都知道，实力是以往最强的一届，所以说对我来说，我也不敢掉以轻心，所以说我觉得一切以这个稳为主。 苏炳添在决赛主要的对手还是他身旁国家队的队友谢震业。4年前在天津，正是谢震业获得了百米冠军。不过说到今晚的决赛，谢震业显得非常的低调， 起码给大家有一种竞争的感觉吧。确实天天状态很好，就是说实话实说，要赢他很困难。我还是希望自己能给他造成一定的冲击，这样的话，不管对于我也好，对于他也好，对于观众也好，都会有是一个值得回忆的一场比赛。 和男子百米一样，女子百米的决赛同样精彩纷呈。结果，年轻的葛曼棋11秒22，战胜了国家队的队友梁晓静和魏永丽，第一次获得了全运会百米的金牌。葛曼棋说， 还算是满意吧，因为也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全运会冠军。在上一届的时候，想去突200的冠军，但是就是很遗憾，就是那时候的经验还有都不太足，实力也不够，所以说那下比完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这4年内让自己有所的成长跟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昨天西安奥体中心涌进了大量的观众来观看田径的比赛，他们的加油声让运动员们非常的兴奋。葛曼棋说，这样的感觉真的是久违了， 观众也没有，然后我们一直都是处于自己在比赛，奥运会也是没有什么观众的，然后这一次西安做出了很大的那个保障吧，然后一进场我看到这么多人人山人海的，就是感觉到了前几年的感觉，就是突然这2年一直都没有什么观众，突然间就是有了这样的气氛，其实对我们运动员也是一个让我们能兴奋的一个点。 另外呢，昨天晚上在这个东京奥运会当中呢，这个斩获2金2银的江苏选手张雨霏呢，发挥的非常好啊，夺得第14届全运会女子100米蝶泳的冠军。我们的记者齐良博呢，也是发来了报道，所以这个张雨霏冠以劳模的称号是吧？ 对，就是项目自己的主项之外，也要参与副项。 哎。 不管是国内的之前奥运会之前的这个国内的选拔赛，还是在奥运的赛场上，都能够看到张雨霏非常拼啊！他也说这是送给恩师的一份新的礼物。 昨晚在东京奥运会上斩获2金2银的江苏选手张雨霏发挥出色，夺得了第14届全运会女子100米蝶泳冠军。代表江苏队出战的张雨霏在19号的半决赛中位列所有选手第一名。昨天晚上的决赛中，张雨霏出发反应时间为0.63秒，在所有8位选手中位列第二，并在出发后一路领先，50米触壁时就以20秒04位居第一。半程过后，张雨霏持续发力，最终以56秒24领先第二名2秒53的成绩夺得冠军。福建选手吴雨林和山东选手王一纯分获23名。 赛后，张雨霏也谈到了自己今晚的表现，满意夺冠的结果，但过程并非完美。 满意也不满意，满意是达到了自己的预期，但是不满意是没能达到自己的目标，目标是接近世界纪录吧。因为对全运会来说，一百蝶的名次不是很重要了，我看重的是希望能就是接近世界纪录，甚至去打破世界纪录的这个成绩，有想法去冲，但是毕竟是世界纪录嘛，也不是说说破就能破的，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时机，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可能这次自己的自身准备没有太充足。 从东京奥运的赛场回来之后，张雨霏还没有能够完全的进入到正常的系统训练中来，她自己也表示，这对于她的状态确实会有些影响，但是这不会成为左右比赛的主要因素。 奥运会的话，就我个人来说还比较喜欢比世界比赛，就世界比赛更能激发我的潜力一点，全运会的话我觉得更多就是挑战自己，有肯定是有影响的，特别是我提前来到西安是三天，泳池也不开放嘛，虽然有影响，但是不碍事，我觉得运动员就是应该适应各种突发状况。 东京奥运会夺冠后，张雨霏赛后第一时间把金牌献给了她的恩师崔登荣教练，如今在全运会上再夺金牌，她又送给了恩师新的礼物。 当时我想带着我教练一起上领奖台，因为每次比赛上领奖台的都是运动员，难得有一次比赛可以带自己教练上去，他对我付出了真的挺多的，所以我也想让他感受一下领奖台的感觉。 上届的天津全运会，张雨霏收获了一枚银牌，如今在全运会上强势夺冠，也弥补了他四年前的遗憾。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全运会张雨霏一共报了8个项目，其中包括4个个人项目和4个接力项目，称得上是全运会游泳项目的劳模。当然，这也对张雨霏的体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这是接过了当年孙杨在队中的这个任务，就是肩项特别多。 对， 张雨霏也是一直以来啊，就是保持这种拼命三娘的角色哈，这劳模一样的啊，8个项目，主项、副项都要参与。也祝福他吧，所有的比赛项目当中，除了要拿一个不错的成绩之外，也是去保持一个他永远就是非常让人一看哎呦特别乐天、特别甜美的那个笑容。 对、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昨天的游泳女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当中，来自广东的汤慕涵、力压李冰洁和王简嘉和夺冠，详细的情况我们的齐良博继续为您带来介绍。 昨晚在全运会游泳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汤慕涵以4分01秒95的成绩为广东代表团夺得冠军，来自河北的李冰洁收获银牌，辽宁队的王简嘉禾获得铜牌。18岁的小将汤慕涵来自广东深圳，他父亲汤世杰此前透露，女儿从小就喜欢水，不到6岁的时候就敢在深水区游泳。不仅如此，汤慕涵似乎在游泳上有着不一样的天赋，他只用了3天时间就学会了蛙泳。在父母的眼中，汤慕涵是一个乖巧懂事、懂得感恩、能吃苦的孩子。在东京奥运会上，汤慕涵和队友一起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女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此外，他还获得了东京奥运会女子400米自由泳第5名的好成绩。因为在东京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汤慕涵这次踏上全运会赛场备受关注，同时担任了广东代表团的旗手。作为一颗中国泳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在夺得金牌之后，汤慕涵表现得十分谦虚。 因为前一段时间经历了很多外训，特别多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也很感谢他们。下一步的话还是稳扎稳打，慢慢前进吧，毕竟自己差的地方还是很多，先沉下心来好好努力，准备下一次的比赛，好好训练，这些还是希望认真学习，以后继续拼搏。 在东京奥运会女子400米自由泳项目中夺得铜牌并打破世界纪录的李冰洁，昨晚的比赛收获了一枚银牌。谈到自己的表现，李冰洁说道： 我这个成绩跟我自己的预想呢还是差了一些，但是自己也是尽力了，还是之前训练积累不够吧。奥运会结束之后，自己的心态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吧，然后再加上可能奥运会之后有一些疲劳，然后也是打乱了自己训练节奏。 今天全运会游泳比赛将决出4枚金牌，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日精彩早知道，今日看点。 好，北京时间的7:31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今日看点，我们关注一下，首先是昨天晚上的全运会的乒乓球男团的半决赛啊，最终咱们北京男团是淘汰了陕西，晋级了决赛。马龙将要冲击个人全运会的第四块金牌，之前他已经连着两届拿了男单的冠军了，还搭档丁宁拿到过12运的混双冠军。那这一次在14运上，马龙也是放弃了自己单打的机会啊，也是去保持自己更多的体能吧。 嗯， 如果能夺冠的话，这就是马龙生涯第一个全运会的团体冠军。广东是淘汰了河北，进入到了决赛。啊，我们也是来连线了搜狐体育的乒乓球专项记者郭健啊，他也是。谈到这男团北京能战胜东道主陕西，有点意料之中啊，没什么意外的。 嗯， 侯英超经验还是相当老道，而北京第三单打呢不占优势，男团决赛还是我们抱一个力拼对手的姿态。 应该说，全运会乒乓球男团的第一场半决赛，北京3-1战胜陕西，是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我们在场上看到了41岁的侯英超和马上就要年满33岁的马龙在球场上的这种拼搏，胜负先放在一边，两个人在这样可以说是高龄的这么一个年纪，可以展现出这样的竞技状态和精神风貌，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尤其是侯英超，他在2年之前拿到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当时在男单决赛中也是战胜了北京队的王楚钦。今天呢，东道主陕西队拿到的唯一一分也是侯英超战胜王楚钦。为什么能够以这么一个高龄在全运会上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大家都知道侯英超是削球的打法，在面对年轻运动员，尤其是对他不熟悉的运动员的时候呢，这种打法会占据比较大的一个便宜。如果大家仔细的看这届全运会的秩序册，就会发现在团体比赛中，组委会是要求每支球队都有一个直板选手或者是削球打法的选手的。这也符合中国乒协长期以来百花齐放的这么一个要求，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现在在国内男子方面削球打法的运动员比较少。我们能数得出来的除了侯英超以外，在国家队可能就是马特了。这样呢，在面对一些之前没有跟自己交手过的选手的时候呢，削球的这种旋转啊，力量啊，速度的把控，节奏的控制，都会起到一种出其不意的效果。在决赛中，北京队将面对广东队，应该说广东队的阵容是已经完全确定的，三名选手分别是樊振东、林高远和周启豪，同他们半决赛的阵容应该是一样的。北京队这边呢，马龙无疑是一单， 王楚钦二单，但是三单是选择延安还是选择徐晨浩，我相信咱们的教练团队还会有一定的考量，因为在前面的比赛中呢，两名选手都出任过三单的这个角色，包括延安还打过二单，但无论是派延安上场还是徐晨浩上场，我相信在三单这个位置面对周启豪的时候呢，两个人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或者说都处于一种下风球的状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团体比赛中呢，如果想赢得团体比赛的胜利，看的不是哪一名运动员能不能赢到两分，而是看三名运动员能不能一起凑足这三分。这样如果在三单方面处于一个劣势的话，那就要求我们不但要在林高远的身上拿到两分，而且要从樊振东的身上打开一个突破口。整体来看呢，我觉得现在的形势可能北京男队还是要略处一个下风的这么一个状况，但是呢，这种下风球对于我们的队员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这样呢大家可以把自己摆在一个拼的这个位置上去面对这个广东队，而且从今天广东队整体的发挥来看呢，也并非无懈可击，在三个位置上呢，可以说都还是有一点点瑕疵的。如果说在比赛中龙队能够顺利的拿到两分，王楚钦拿到一分的话，那么我们也是可以赢下这个男团的冠军。当然，这样呢，压力会比较大，但是呢，在全运会的决赛这个舞台上，每一个队员每一支球队都会面临不同的压力，只有在这种压力的这种重压之下能够找到自己的胜利之药才是最为重要的。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全运会的赛场上啊，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场比赛，那就是男篮成年组 U22 的这个比赛要开始了。咱们北京男篮是下午的1:30啊，在面对湖北的这场比赛当中啊，马上就要开打，这也是在小组赛当中很关键的一场，因为我们直接的两个对手湖北跟陕西嘛，前两场就是碰这俩，最后小组赛那一场才是碰辽宁。因为现在辽宁队已经确认啊，周琦、郭艾伦、赵继伟、韩德君，这些 CBA 的当家球星都会参赛。每支队伍可以有4位超龄的球员，所以不只是辽宁队，广东阵里也有像周鹏这样的老将啊，包括像沈子杰，这都是外请的。 对 啊，赵睿、胡明轩都在其中。那浙江队呢是吴前啊，山东队的陶汉林，这都是超龄的球员啊。那这次咱们是跟湖北、陕西、辽宁分在了同一个小组啊。前两天我们也一直在通过连线不同的嘉宾啊，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的介绍。我们将遭遇的湖北队是以深圳队为班底的一支队伍，李慕豪是在这队里，但是他没来啊，没有来到陕西西安。 有人看这个很穿越啊，这代表自己的，就是代表深圳队代表湖北队去打比赛，面对自己俱乐部的老东家。 所以今天想要看这一股劲儿的啊，想看李慕豪面对自己的东家。那 这桥段没有， 没有这桥段没有了，有些遗憾啊。但是湖北队依然是一支以深圳队为班底的球队，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啊。那面对我们来讲的话，真的是把握好自己。来连线一下评论员刘潇，那他也介绍了详细的对阵的情况。另外呢，咱们北京队里边也有多名主力不在名单之内啊，但是磨合期比较长，两队可以说是旗鼓相当吧。 对于北京队来讲呢，虽然他也是有很多的主力没去啊，像方硕啊、小川啊、像周元熙都没有报名啊，有伤病原因、有年龄问题啊，没有参加这次的比赛。但是整体来说，北京队的磨合的时间啊、训练的时间、 更长一些，因为湖北队呢，他们的来自于 CBA 的球员在打完预赛之后又都回到各自的球队了，他们在一起的磨合时间相对少一些，那么这是对北京队来说是有可以抓的一些机会。但是呢，从双方阵容实力上来讲，那么主攻点上来说，那么相对来说湖北队这几个来自于 CBA 的球员看上去在联赛当中啊，基本上是表现的比较突出的。那么北京队呢，这个这次去的就球员当中呢，雷蒙啊，包括常林，包括秋天啊，这是联赛当中常见啊，包括田宇翔我们经常看到，但他们在球队当中呢并不是绝对的核心主力，所以说在进攻方面，进攻点上来说，可能在湖北队的主力阵容相对好一点，但是整体性上来讲，我觉得北京队可能更均衡一些啊，包括还有年轻的曾凡博啊，那么冲击力也比较强，所以说北京队确实有的一打啊，再加上李慕豪并没有去的话，那么内线北京队并不吃亏，所以说对于北京队来讲啊，确实有机会去拼一拼。因为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出现啊，进入四强，所以说对于北京队来说，如果能战胜湖北队啊，那么进入四强的机会就大增。所以这场比赛呢，北京队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呢，只要抱着去拼对手啊，这个注重比赛过程，注重每个细节的话，我觉得有机会啊去赢得这场比赛。第14届全运会的五人制 U22 的篮球比赛呢将展开啊，那么北京队首场比赛会面对湖北队。那么北京队呢在出发之前，那么谢立斌指导也表示说球队有机会杀入四强啊，但是他更看重比赛的过程。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在北京这个组里面呢，最强的肯定是辽宁队，那么上届的冠军，那么另外还有湖北队和陕西队。那么第一场比赛这个对手呢，湖北队对于北京队来说相对来说也算比较熟悉，因为他的主力阵容基本上是以这个东莞新世纪的球员为主，那么应该是深圳新世纪啊的球员为主。但是呢，有一个利好的消息，就是李慕豪啊，作为代表湖北队参加全运会的球员，这次并没有去到决赛。至于什么原因，我并不清楚，但是我得到的消息他并没有去。其他的几个点呢，像卢一文，像顾全，包括杨林一啊，他们倒是都还是保持比较不错的状态。那么在预赛的时候，我也看了他们的比赛啊，还是说在很多球队当中，还是对手当中还是比较有实力的。那么但是他们的替补阵容啊和其他的位置的球员呢，大多数是来自于湖北的 NBL 的球队，那么水平上来讲，可能相对来主力来说会有一定的差距。 那我们也是关注到，这除了今天下午一点半啊是咱们北京男篮啊面对湖北的比赛之外，其实男篮成年组的比赛今儿上午就开始了。最早的一场就是今天上午的10点整啊，对阵双方是上届的卫冕冠军辽宁队和全运会的种子选手，也是东道主球队啊陕西队啊，也是本小组的一场比赛。那这场比赛也会在CCTV 5进行正式的转播，到时候大家可以看看啊。确实这首发里边五个全明星的球员，韩能勋、周琦、张振林、郭艾伦、赵继伟啊，不出意外都会首发登场。替补席也有很多的这些好手。总体来讲辽宁队的实力就是摆在那儿的啊，其实最后就是看辽宁跟广东之间的这种对比。而反观陕西这边呢，几乎是没有什么打 CBA 的球员啊，所以跟辽宁之间整体的实力还是差了很多啊。大家可以看看啊辽宁的成色。 对，这比赛地点呢是在陕西的铜川。 所以大家也继续来关注啊，所有的这个男篮的比赛都是会通过 CCTV 5以及今天下午一点半的比赛，北京冬奥计时频道啊也会为大家带来转播。我们继续来进入到张文体坛，来说说国足。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来说说国足的备战啊。昨天中南足继续在阿联酋沙加集训备战卡塔尔的12强赛啊，大家也说要祝正在海外还在备战的这些国足的将士们以及教练组也中秋快乐啊。李进就说他们也不容易， 对， 确实是为了备战十二强赛，也不能跟家人在这样的佳节当中团聚了。 哎，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的话，就是职业体育人啊，其实呢，每年的逢年过节啊，这个家人团圆啊，这个时刻呢，应该都会付出很多啊，基本上都是会牺牲和付出自己的假期啊，尤其是公共假期啊。 是，包括接下来马上要有的这个十一的长假。 对。 啊，那国足也是。又要带着一份压力，同时要带着最后的这个备战的决心，来度过这个长假。那昨天呢，中国的前锋也是咱们国安的前锋啊，玉宁在采访当中就说，球队对下一场比赛对手越南已经做了非常有针对性的训练和部署，自己还是非常有信心能拿下对手的。 我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对于中前场包括后场，然后针对越南队都有了一些比较针对性的部署，根据他们的特点，我觉得我非常有信心可以拿下对手，然后我们肯定也可以踢出非常精彩的比赛。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嘛，根据我自己的特点，然后在球场上每一分钟每秒钟嘛，然后不遗余力的奔跑，然后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到球队，然后把握住每一个机会，也是我在训练中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吧。 所以中国队也是在休整了两天之后，在9月19号的晚上返回到沙加俱乐部的副场进行训练的。教练组之所以又安排了一次球队的休整，就是因为全队在当地时间16号晚上进行了一场强度比较大的内部教学赛啊，这个拉体能嘛，练的还是比较狠的。虽然比赛上下半场分别是只有35分钟左右的时间，但是通过教学赛，教练组还是发现这体能储备啊，还是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状态。 一直说这个队员们从这联赛结束一直到就是联赛，一直到国家队的比赛的话，确实体能透支非常严重啊。 那就需要一个休整来缓一扎， 是 因为接下来还会有一些非常珍贵的热身赛的机会。那从球队科研团队反映的这个数据说，国脚的体能下降幅度超过了30%。 哎呦 啊，这不是已经歇了一起儿了吗？怎么又有下降的趋势？这是歇大发了。 关键是比赛10月7号，从今天开始算的话，应该还有半个月多左右的时间嘛？ 所以这个体能啊，真的得好好的调一调，我觉得不至位的。 哎，有的时候也可能是体能，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封闭的比赛哈，心态啊，心理的疲劳啊，影响到身体的疲劳哈。 所以所谓的这个劳逸结合，可能更重要的是心态上和身体上的配合。 对。 就是你心态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那往往身体肯定是跟不上的。 对，我们说一般的球员或者运动员超水平发挥的话，往往是他的精神状态特别好，那身体的状态当然也是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水平了。 黑暗需要光明说，赶快踢吧，等得太久了，状态都没了。有这种感觉啊，这没干什么呀，最近也没什么正式的这个热身比赛，不就是一些内部的教学赛吗？ 哎呀， 怎么给国足还累成这样？ 所以说这体育比赛它就是一科学，你说他赶快踢吧，他就得按照赛程来。这赛程安排的话还不根据你的情况，所以说运动员他只能是按照赛程的安排来科学调整自己的状态。 我们也是连线的腾讯体育的记者赵宇，那他也是说这个训练上量他并不是一个这一段时间以来的主题哈，只是一个暂时的，而体能储备也非常的重要。 国足现在训练上量只是暂时的，通过这几天的上量，让队员们这个体能包括耐力都提升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阿联酋的比赛环境里是没有空调的，所以说让队员们在这种炎热的天气下能够尽快适应，而且在这种很热的情况下能有很充足的体能，这个对于中国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但是随着这个比赛的日益临近，我相信球队的这个训练量也会逐渐减小，因为你量太大了，对于球员们这种恢复包括也很容易出现伤病，对于备战是非常不利的。我觉得接下来可能球队更多的是把这个训练的内容转变到战术方面，战术演练。其实我觉得对于跟越南队的这场比赛，你必须要明确一个思路，你究竟怎么踢， 怎么踢才能把这个比赛踢好啊？我觉得前两场比赛风格不一样，打法也不一样，那么跟越南队其实还是应该在做好防守的时候尽可能的在进攻方面利用我们的优势，比如说吴磊的速度啊，包括身后球等等，包括其实像阿兰这种球员，像陆国富呀，你也应该尽可能的给他机会，然后一定要控制住中场。我觉得中国队你跟日本跟澳大利亚可能很难控制住中场，但是跟越南队比赛你一定要在中场有尽可能的投入更多的兵力，然后把这个中场完全掌控住，这样才你才有可能赢得这场比赛。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中国队在实力上心理上其实都是占有一定优势的，所以说跟越南队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是必须要拿下的。而且最近中国队也会踢那么一两场的热身赛，通过这种热身赛检验一下这个跟越南队的战术是不是合理，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队来说也是非常有必要非常关键的。我们都希望中国队能够踢好这场比赛吧。 所以大家伙也说，哎呀，这个封闭式的集训啊，北塞尔说肯定这些年轻的国脚们心里不稳，影响体能，说这几个月老婆孩子啊，这父母都见不着，这怎么能心态能保持住？但是职业球员长期就是经历这样的这种生活节奏， 对 啊，他们肯定是已经形成了一套能够自我调节的那个心理防御系统啊。 哎，同时这个时候我觉得最难的应该是教练组啊，包括中国足协的相关的管理人员的话，考虑的应该是这个，就不单是事无巨细啊，应该考虑的还得更加的，就是加一个更字， 对 啊，就是各方面的细节都得想到。 下一小老头也说，对越南务必得战胜啊，就现在这个调子就是这样了，如果越南我们不拿个三分的话， 你说这段时间这不就白干了吗？ 啊，而且基本上后边也就别干了。 对， 这真是确实是忍受不了的一个结果，就是平或者输啊，都是不能被接受的。赵军说，刚才听玉宁那话，说这话还能听吗？啊，去看看澳大利亚跟日本比赛之前说的也是这些个有针对性的部署，这最后就是被对方按在地上摩擦的战术。哎，跟澳大利亚之前确实我们是没有研究透对方， 这肯定是研究了，这是没问题。 对，但是没研究透，然后呢也不了解自己， 哎 啊，导致了最后的结果。但这回对越南不会再有这样阅读比赛阅读数据方面的差池了吧。 所以我们说对着澳大利亚和日本的话，输球的话，这心里边你虽咱说心有不甘，但是能力啊，无论是主教练还是球员，就是有差距。包括咱就是备战，你再努力结果还是输的这个惨不忍睹啊。那对越南咱有这么大差距吗？ 是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赛前啊，一个是放平自己的心态，还有就是认认真真的去针对越南的战术啊去做一个部署啊。晨晨说平也接受不了你，晨晨，如果跟越南这场拿一分的话，那咱接下来可就相当的艰难了。 沙特阿曼怎么办啊？ 沙特阿曼就更别想了啊，那就基本上在这样的小组里边，我们就只是交一个学费啊，来，世界杯的球场，走一遭， 哎，走一遭， 浏览一下这个沙特的沙加地区的大好河山， 没错， 就只能是这么一个目标了。 对 啊，不能有任何想法了。那当然，在越南这方面，也是这联赛的大阪樱花已经官方发布了一个公告，说他们的国门邓文林肩部受伤，会因伤缺阵4个月的时间。这也就是说，跟越南的比赛啊，10月7号这一场他是肯定无法出场了。明年2月1号双方的第二回合较量能不能登场还是一个未知数。另外沙特呢也是要调整联赛的赛程，去提前的备战和中国队啊以及跟日本队的比赛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啊，联赛现在是一个暂停的状态，但是广州队最近一系列的出现的情况，现在有一个新的形势，说跟足协已经是发了最后通牒了，说如果不把广州队上交的这个调节费及时的返还的话，那球队就要退出中超。 不给我钱我不玩了。 哎，就反正现在人家是欠钱的， 欠钱方 欠钱方一般都是爷，我说什么都算。所以来听听赵宇继续的分析吧。广州队面临的资金问题现在也很难被解决。 球队现在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包括球队的这个集训时间也是一直的往后拖延，也没有完全确定。现在其实任何的这些中超的球队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投资集团、你的母公司出现了问题，那么可能接下来这支球队、这个俱乐部就很难维持下去。因为现在的俱乐部基本上是一个股东，没有做到这种股权的多元化，他一旦这个股东出问题，那么自己的这种维持就是会受到特别大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了苏宁啊，包括之前的这个大连、阿尔滨等等都出现过类似的问题，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俱乐部需要反思的吧。一个是没有自己的造血能力，另外这种股权结构确实并不合理。所以说广州队能不能步苏宁队后尘，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啊，因为现在时间还有。另外一方面，今年的广州队的资金还够，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旦他真的撑不下去了，那么该转让转让，该托管托管。反正这支球队他也曾经给中国足球带来过很多的辉煌，也不希望他能他倒下吧，希望他能够继续坚持，不管接下来以什么样的形式、以什么样的方式，还是希望能够留存下来。因为有这支球队拥有很多优秀的球员，也是中国足球一个非常有典型的代表，希望他们能够摆脱这种困境，然后进一步的让自己做得更好吧。 但是咱们国安这边比利奇也是回来了啊，十月初就将会和国安会合。那赵宇也是分析了国安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觉得国安队的引援其实这个问题现在说起来其实有点老生常谈，或者说说起来没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一个是距离这个冬季转会期呢还有一段时间，另外一点就是俱乐部接下来怎么发展，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就是你接下来想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球队、什么样的俱乐部，这个可能也直接关系到你的引援思路。因为如果说我们更多的倚仗国内球员，外援只是做一个个别位置的补充，那可能我们就不需要引进特别的有名气、特别贵、特别大牌的外援。那你还是想比如说争夺更好的成绩，或者说打造一个在亚洲范围内都是很有竞争力的球队，那你可能还是需要引进有实力有身价的这些球员吧。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其实我们在这个中后卫啊，包括中场啊，这个前腰等等位置都是缺人的。所以说这个冬天对于国安俱乐部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一方面决定着俱乐部未来的发展方向，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要真的到这个时间节点要理清楚了俱乐部球队究竟应该朝着什么目标方向去努力，究竟应该怎么去发展。不能说我没有方向，那你没有方向可能你接下来比如说引援等等这个球队建设等等的工作都会受到影响。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是中秋节，祝您阖家欢乐，团圆幸福。今天白天北京蓝色艳阳回归，北风风力3到4级，山区的阵风会达到6到7级，最高气温呢将回升到27度上下。中午过后紫外线照射强烈，遮阳防晒还需要引起重视。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更加脆弱，假期出游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中秋夜天气晴好，明月高悬，是外出赏月的好时机，但是夜间天气偏凉，请您注意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山区阵风6到7级转2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今天下班或放学时的天气情况，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气温在25度到21度。

就是在一起过的都不是，就是基本没有，所以我觉得也都习惯了，就是当做一个平常的日子，然后发条祝福这样吧。 在中秋节到来的时候，陈宇飞也代表中国羽毛球队给大家送上了祝福，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吧，然后一个是中秋节快乐，然后还有就是希望注意身体。对，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体坛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坛上的热搜新闻啊。其实在昨天的这个平台上边，第一个登上热搜的流量最大的一条跟体育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是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发射成功。那就在9月20号的15时10分，搭载着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四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了，那这个也是登上了热搜。杨利伟和青少年一起见证了天舟三号的发射，来自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新疆等等10多个中西部省和自治区的36位青少年学生都去到了海南文昌发射场，跟杨利伟共同的见证火箭腾飞那个非常壮美的时候。 是，另外呢，就是北京电影节呢是开幕红毯已经正式啊，这是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昨天在怀柔举行了开幕红毯啊，像巩俐、陈坤、周冬雨还有佟丽娅是群星亮相。 所以在北京电影节上也会有很多的展映的片幕啊，不知道大家伙抢了票没？这真的是靠手速。最快的那张票应该是9秒之内就抢光了， 非常热门。 是啊，而且还会有一些体育题材的电影啊， 对，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继续来关注一下，全运会的消息也都是很多登上了热搜，比如说已经许久未见的傅园慧啊，洪荒少女傅园慧，这次采访的时候说了很多的金句，说我已经没有洪荒之力了。他说也为体育迷们比心送祝福，这祝福呢还比较特别，说希望中秋的时候大家慢吃月饼，不要被噎住。 就是这意思，一口月饼一口水。 要慢慢吃， 慢慢吃，别着急。 对， 没人跟你抢。 这月饼好吃，但是也不要贪多。确实它是一个特别高糖的食物。 对，另外呢，就是昨天晚上的全运会女子100米蝶泳的决赛的张雨霏是56秒24的成绩夺得金牌，距离她在这个2020年创造的55秒62的亚洲纪录呢还差0.62秒。赛后呢，张雨霏说了，说对这个成绩也满意也不满意。他说虽然得了金牌，但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希望能够距离自己的纪录呢再近那么一点。 那另外登上热搜的就是都跟名人啊豪门有关系了。在昨天凌晨法甲的这第6轮的比赛，大巴黎主场是2-1击败了里昂。就在咱们喜欢体育的家里人都在关心着，哎呦梅西怎么样啊，这巴黎的主场首秀啊 表现如何， 表现怎么样啊，好像还是没有融入到这个体系当中。今天咱的话题也说的是这个， 对 ,C 罗和梅西好像展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状态，一个呢到了回到曼联就马上适配场场进球，而梅西现在还在找感觉呢。但这场比赛因为是梅西的巴黎主场首秀，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名人前来观战， 星光闪耀。 比如说这个歌王周杰伦就带着 周董 就带着昆凌去王子公园球场了，打着飞机就去了啊。这比赛之后，巴黎方面也是非常的这人情往来嘛，也特别的给周董面子啊。 你来看我比赛，我来送你球衣。 送了一个梅西的18号的球衣。 礼尚往来。 这个懂事儿啊，有面儿，是这么回事儿。好了，也进入到今天的赛场锐观察。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赛场锐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CBA 那最近 CBA 虽然是像是沉寂了一样哈，就没有什么能够敲定的落在地面上的消息， 没有重磅的啊。 对，就新赛季怎么打还不一定呢， 对， 但是很多的球队依然是在划拉外援，尤其是上海，现在已经是3位外援都 划了齐了。 我发现上海俱乐部态度就是，甭管你什么时候开始，反正我就按照我这个夺冠的节奏去准备。 哎，就是甭管您让不让用外援，反正我是储备外援。 对 啊，我就是不差钱儿。 对， 弗雷戴特、弗兰克林以及冯莱啊，三位外援都到齐了。休赛期又引进了大王王哲林、任俊威，还有袁唐文这些实力球员，所以阵容真的是相当的豪华， 太豪华了。 哎，就是奔着冠军去的。 对， 那新赛季论动作最大的非上海莫属啊，人员组合的实力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但是其实咱们回想一下，往年是上海动作都挺大的。 对，这几个赛季的话，那上海就是确实不差钱，而且关键是投入的态度非常坚决。 可是呢，最后收获的结果都不是特别的理想啊，跟这个投入不是很成正比。陈震也说，哎呀，九世集团就是有钱啊。确实是这样，人家也有，也敢花，也会花哈。但是这回上海队是不是花在刀刃上了，能不能在新赛季掀起一番风浪，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刘潇的分析。 即将到来的这个 CBA 新赛季呢，最受关注的啊，恐怕并不一定是卫冕冠军广东宏远，或者是志在夺冠的辽宁队，或者是我们北京的两支球队啊，我们可能大家把更多的注意力呢会放在上海队身上，因为确实在这个休赛期，这个夏天的休赛期当中，上海队是所有 CBA 球队当中动作最大的一支球队，无论是从教练组，从国内球员的引援，包括啊这个传说中的各种签约的外援，他们都是投入最大，而且也就是说找的球员教练也都是名望名声很响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从纸面上看啊，先不算外援的话，那么引进了王哲林和山西队的任俊威之后啊，包括从四川租借了云腾文，那么整个上海队的实力确实有所提升。同时这个退出了NBA选秀的这个郭浩文啊也回到上海队中，那么整个上海队的实力实际上是提升的啊，虽然他们送走了这个欧金炫啊，还有年轻的后卫潘威，但是，王哲林的加入足以弥补他内线的这种缺失和需求，所以整个从阵容实力上看，包括教练组啊，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个组合，就是李秋平加李春江啊，这个二李的组合也是两个人手里一共有九个 CBA 总冠军，那么也就是说这样的组合也是前所没见过的，就是历史上都没有过的。那么从纸面上看啊，上海队的实力真的是有了一个可以说质的飞跃啊，质的飞跃。但同样他们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啊，也就比如说他们的锋线内线啊都补强的不错，但是后卫线实际上没有这种国内的一流后卫或者是超级后卫的这个加盟，所以对他们来讲，为什么要去找像弗兰克林啊、弗雷戴特这样的这个后外线的这个外援？从攻击力、从组织进攻方面来说，那么弗兰克林足以，就是担当外线的第一核心。那么弗雷戴特就不用说了，他的这种投射能力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说，整个的上海队啊，从牌面上看，真的是变得非常的强，但是呢，这个并不代表他们的成绩一定会达到多么多么的高啊？为什么呢？就是说，首先我们看上海队现有的阵容当中，实际上从上海青年队自己培养的球员几乎没剩几个啊，可能严鹏啊、朱莹啊这几个还是自己培养的，但是绝大部分球员都是从其他球队引进的。那么这些球员在一起需要去磨合啊，那么新的主教练李春江呢是优秀的教练啊，拿过那么多的冠军，但是呢想要把一个球队的成绩提高上来，他需要时间去打磨这支球队啊，需要建立一个体系。所以对上海队来说，这个夏天啊，这个准备期有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几个月当中啊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体系啊，还得再配上外援的情况下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只能等到说比赛啊开始之后看看他们的表现。那么球队呢也需要通过比赛一点点去磨合。 四九城也说，哎呀，这个虽然说上海实力增强了啊，但是说上海能夺冠，这个是不是有点想多了？你把辽宁跟广东往哪儿搁？ 实力增强就是好的球员这个多了啊，但是这个球队的成绩啊、状态啊、实力啊，是不是真的能够得到战力的提升？啊，这个必须得经过比赛的检验。 而且就是说，储备了三外援，但是到了新赛季，这外援到底怎么使用？他现在都还是没有落听的啊。那当然说到了上海的这个实力，在接下来对于春江指导，那就有一个新的课题，就是这球权怎么分配？ 对 啊，大王来到了队里，以前大王在福建，那就是战术核心围绕他打的。 对， 那到了新， 别人都是大王叫我来巡山嘛， 哎， 是吧？ 上海的体系里边。这个球权啊，怎么样去分配的更合理一点？继续来听听刘翔的分析。 上海队呢，实力增加了啊，但是呢，他在外援来之前啊，或者能使用外援之前，能打得什么样？可能大家都是全航班的情况下，可能上海队呢，确实会比较有竞争力，因为他的引进的国内的球员确实是非常的好，而且包括教练组的配备也非常的好。但是外援来了之后啊，因为这涉及到一些更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球权的分配、攻击的占比，比如像王哲林在福建队的时候，那么他的攻击力是非常强的，占比非常多的。那么任骏威呢，在山西队也是一个比较多的一个攻击点，使用比较多的攻击点。那么，但是你来的这几个外援啊，这个冯莱还不知道，但是弗兰克林啊和这个弗雷戴特，如果他们都来的话，那么他们两个又都是需要这个拿球进攻的，特别是这个出手次数上，弗雷戴特会占很大的一个数量啊，包括弗兰克林都会拥有不少的开火权，所以这个呢，上海队的这种实力增强，其实人员上是增强，但是怎么去分配这个东西，怎么能让自己的球队运转得更合理，我觉得这个是李春江指导啊要去解决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至于这个外援什么时候能到，什么时候能用，是第一阶段还是说到后面才能用，这个呢，第一，现在我们没有得到确切的外援的使用规则，因为官方始终没有公布啊。另外，比赛到底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打，在哪儿打，到目前也都没有一个真正确定的结果。所以，外援是什么时候能来，什么时候能用，或者是怎么用啊？需要经历什么样的隔离？这个防疫政策，现在都还不是完全的清楚，有各种说法，各种传闻，但毕竟它只是传闻，并不是 CBA 官方给出的一个答案，所以说这个可能还要再等一些时日来去确定。 啊，俏说这 CBA 真是够令人着急的啊，都已经离开赛只有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如果我们按10月16号这样常规的节奏来讲的话，是没错啊。到现在到底什么地方承办呢？也没有定下来。 对， 上个赛季是在诸暨，这个赛季是不是还回到诸暨去啊？ 之前消息据说有7个城市来申办啊，包括从南到北啊，但是呢，现在还都没有定。 嗯，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悬而未决，都在半空当中。哎 ，CBA 公司啊，也是比较难，因为不是婆婆呀，但是她是个媳妇儿，她也需要听而任之。 哎，有很多问题的话呢，像这种聚集性的比赛，就是赛会制应该是最稳妥的啊。 嗯、 但是呢，还要考虑到其他各方面的因素，包括像赞助商啊、市场啊等等。 嗯，初心说 CBA， 哎呦，上海队投入就像是中超的深圳队一样的，效果磨合都需要观察啊。The Three 说上海这阵容确实挺豪华，可以想象一下上海打首钢的时候春江的表情啊。就甭管李春江指导在哪个队，打首钢的话，那肯定是不需要动员的。 对 啊，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新赛季的新版的京沪大战。 哎，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呢，那首钢最近这个事儿倒没这么 非常平稳。 哎， 我们属于平稳派， 没什么。这个起伏 没有波澜、 啊、没有波澜 啊。赵军说别高看我们，这是上海咱家家里人啊，说俗话说纽约大鲨鱼上海尼克斯呀， 就是一个字儿，不差钱儿， 哎，就是有钱啊，每年的投入都很大啊，但是最后真的怎么就是疗效怎么样还得场上见。 对 啊，好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啊。在今天凌晨西甲的第5轮的一场比赛，巴萨在主场又 是一场平局，1-1战平了格拉纳达。杜阿尔特开场85秒就有一个闪电进球，阿劳霍第90分钟扳平了比分。啊，那确实这个巴萨少了梅西之后，就感觉这队啊一下就掉到平民球队里了。 对 啊，这开赛的前5轮的比赛就没赢几场球吧。 嗯， 所以现在真的是需要一个磨合和过渡的时期啊，去找到自己真正的那个少了梅西之后的节奏。 梅西呢这一轮的法甲当中呢，这个焦点大战就是里昂对待巴黎啊，这个除两队是现如今的法甲的超级豪门之外，那梅西呢在王子公园球场的首秀呢也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啊。这个全场比赛呢，梅西还是没能和新队友足够的这个化学反应，整场比赛表现平平，第75分钟呢被阿什拉夫换下，被换下场之后呢，他显得非常的不开心，没有跟主帅波切蒂诺呢有过多的交流，还向波帅做了一个撇嘴的表情 啊，撅了个大嘴， 不高兴， 真是确实这个，把球王换下来那是很考虑时机的， 嗯， 你说这都已经领先了，也不是什么特别要劲儿的时候， 对呀、 把梅西换下来， 什么意思嘛？ 也是。波切蒂诺啊，这情商不高的一种表现。 这梅西也得适应一下这个到了新队之后的一个新的节奏跟变化。 嗯，所以现在大巴黎这真的是一艘航空母舰啊，怎么去调整这队里的更衣室的这种气氛，去调整大牌的球星之间的关系，这都是需要智慧的啊。我们也是来听听严强的分析，那波切蒂诺统领的大巴黎怎么去统一思想。统一打法难度不小。 我没有理由啊，认为这个波切蒂诺是一个执教能力存疑的一个教练，但是他的权威显然没有在目前这支球队里面体现出来。他的训练是不是能够足够做到达标，真正能把前场这三大巨星能组合到位，波切蒂诺可能还没有这样绝对的权力。巴黎圣日耳曼是非常非常难带的一个团队，我觉得内部如果不统一，而主教练也哪怕有战术思想也没法在球队当中来贯穿的话，打法甲当然毫无问题，凭个人能力就能把所有的对手趟平，但是在欧冠当中他能不能保持绝对的战斗力，足球到底是个人项目，是巨星的累积，还是更注重团队的原则，团队配合的原则，巴黎圣日耳曼又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长久观察的一个案例。 而且这个案例啊，到底现在大巴黎的队中，就是证明波切蒂诺的能力并不是在法甲的某一场比赛， 对 啊，而是在欧冠赛场上。接下来大巴黎要面对曼城，那这个时候波切蒂诺就是给他最大的考验来了啊。当在欧战的赛场里边面对像曼城这样的强队的时候，大巴黎能够展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凝聚力？如果还是各自打各自的，互相之间没有配合，梅西呢也找不到他昔日在巴萨体系里的那个位置的时候，那可能就更加的证明波切蒂诺目前对这支航母他的这个掌舵人的角色束手无策了。 哎，所以说像这种这个强强联手啊，这个我们叫强强强，就是球员，你比如说像梅西啊，包括像内马尔啊这样的强强联手，再加上像波切蒂诺啊这样的名帅加在一起的话，是不是能够这个剑指欧冠的冠军呢？可以剑指，但是 就是 不一定。 前面现在已经是四叉戟了，就这么豪华，已经不是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问题了哈啊！所以接下来真是看看波切蒂诺他的能力吧啊！这直接在欧战上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黑暗需要光明，说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就是 C 罗，感觉上是一全能型前锋啊，上哪儿都是指哪儿打哪儿。 对 啊，梅西呢现在感觉还是他更适合去踢巴萨的体系，是不是这样啊？这边有家里人说梅西的性格跟他的能力需要体系支撑，其实 C 罗也靠体系，唯一区别就是 C 罗他还现在具备自己这个单打的能力啊， 就是关键人 C 罗啊，辗转几个联赛早已经适应。 对 啊，梅西呢刚走出他从拉玛西亚出来的所在的这个他的家， 就是这么多年哈、去 没出来 浸养他的这个土壤，他刚刚从这土壤里把自己给拔出来， 对 啊，所以真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磨合 而 C 罗早就世界很大，他早就已经看过了世界的千山万水， 辗转了几个联赛， 然后又回到了曼联，是一个落叶归根的感觉。反正两个人现在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旅心的状态。 嗯， 那所以在英超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英超的这种高速的对抗，出人意料，也情理之中啊。尤其是切尔西跟热刺这场强强对话，也是兵不血刃啊。通过中场的半场的这个调整，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切尔西是一个完美的发挥，三球制胜。那本轮比赛过后，切尔西也是在英超啊前五场的战绩4胜1平，保持不败，跟利物浦、曼联同积13分，已经是组成了争冠第一集团。所以说这场比赛又让我们看到，哎呀，这德国主帅图赫尔真是战术鬼才，真正的战术鬼才啊！这种调整的能力很让人惊叹啊！继续来听听严强的分析，夸夸图赫尔，也说说现在英超的这个争霸格局。 切尔西登上英超榜首只是时间问题啊！这场比赛踢得非常有说服力，中场呢挺大的一个改变是用坎特替换下了芒特，这似乎是在中场用一个防守偏重的一个后腰来替换一个进攻组织的一个中场，但其实这起到了很好的攻守平衡的效果，因为从基本实力这方面，切尔西对热刺是有着绝对优势的啊，进球呢也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吧，但是这种调整我觉得说明了切尔西在两种打法当中都能够游刃有余啊，图赫尔他的战术思维能力确实是世界顶级的，目前在英超啊绝对是排在最前列的这样的一个教练，而且我觉得对于切尔西的训练也已经融合到位啊，两套打法都很纯熟。英超争霸这五轮打完已经非常明确了，是四强争霸的格局，这四支球队能力比其他的球队要高出一筹，因为此前排在五六七位具备一定竞争力的球队呢，在开局3-4轮之后已经逐渐体现出跟前面这四强的不足吧，莱斯特城、热刺啊以及夏姆联包括阿斯顿维拉啊是没办法跟这四强能形成足够挑战的。曼城虽然是退居到第五，但更多的问题还是对于曼城缺乏真正的一个前锋啊，所以在破对方铁桶阵的时候呢绝对攻击力稍有欠缺，但是其他方面曼城仍然非常完整阵型。切尔西目前来看是整体攻守平衡最好啊，信心也最足的一支球队，而且主教练的战术能力秀出班行。利物浦呢实力有所恢复，曼联毕竟还有 C 罗这样的变数。 C 罗是曼联的一个变数，反正现在 C 罗是状态很神勇啊，往往是曼联的这个后防上的漏洞拖了 C 罗的后腿。我们也继续来听听严强的分析啊，他也是觉得现在曼联就是中场对防线的保护不够，而所帅的应变能力也有点疑问。 比较而言，曼联则不是特别的顺畅。那这场比赛和西汉姆联基本上保持的是一个对攻的一个姿态。周中那场欧冠的输球就很不应该啊。虽然说一张红牌改变了比赛的战局，但是曼联整个中场啊，对于比赛的控制在节奏以及人员搭配这方面还没有找到最佳的组合。对西汉姆联呢，赛前就有担心，因为西汉姆联的中场非常强硬啊，德克兰莱斯和绍切克这样身材高大、力量十足的中场，他是让曼联很难完全保持着绝对压制的。比赛的进程上来看呢，曼城占据的进攻主动权非常大，创造的机会也不少，但是进攻具体的组织组合这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另外防守端不是说这条防线有多大的缺陷，而更是他的中场对于防线的保护不够，所以其实西汉姆联对曼联的时候获得的进攻机会并不是特别多，而且往往呢也是突出一两个单兵作战的这种快速反击机会，这当然跟西汉姆联的主力中锋安东尼奥停赛有关，但即便这样，给曼联的防线和中场制造的麻烦也不少啊，这可能，是挺能够说明曼联这方面中后场的问题的。这种调整的话，绝对不是未来引进哈兰德以及做其他方面的改变就能调整到位的。我觉着不是说你不断的去加强前场就能够保证后场的不失球不被对方所控制。这仍然是一个整体球队平衡的问题。另外索尔斯克亚在临场的指挥应对包括他 战术思想是否足够明确，我觉得跟图赫尔相比还是存在很多疑。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588。 国庆中秋去哪儿？ 去哪儿都是人，哎， 我们一起去探险吧！招商银行小招喵冒险岛号抵达赛特奥特莱斯，和我一起寻找传说中的惊喜吧！ 小 招 喵 在快闪 电 现 场 等 你 哦，就在北京赛特奥莱。 王府井百货大楼66周年庆热辣狂欢，即日至26日，服饰家居最高满200抵减80元，25至26日每满2000再加赠100庆生礼金，25日还有满额抽奖、黄金每克减66元等精彩活动等你参加。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祝他上麦啦。 好，北京时间的8:30，我们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啊。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一个人说说中秋啊，中秋佳节啊，每逢佳节倍思亲，您最思念的是什么呢？啊，是一份这个精神上的寄托，食物， 还是对亲人的思念 啊？一个老物件，还是对亲人的思念啊？跟我们一起来说说。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说 C 罗跟梅西的，现在梅罗继续被当做一个最大的这个对比啊。C 罗已经是场场进球了，完美的适配曼联的体系。 对， 而梅西呢，还在不断的找感觉，在大巴黎啊，在寻找着自己最应该有的那个位置。 对，这个新的赛季呢，这两大巨星都换了东家，换东家之后呢，看谁的适应能力更强一些。就是真正的巨星的话，我觉得就是无论到任何地方的话，都能够星光灿烂 啊。这就是业务骨干嘛， 对， 到哪儿都可以啊，担起来一摊子事儿。 对，你换个地儿的话就不行了，这个事儿不成。 那我们今天也继续延续这样的话题，大家继续来互动。我们在主咖上麦，马上来连线一下袁野老师，也关心关心国足和国内的联赛。袁老师您好，中秋快乐。 袁老师，中秋快乐，这大早起来的哈。 对，慧凡孟群两位老师你们好，也祝咱们体育广播的各位家里人中秋快乐啊。大家都辛苦了， 是， 特别是你们当这个中秋的节日早上还要工作。 哎呀，没事，这早晨啊，一听说您直播的话，我这颠颠就来了。 对，咱们在空中相遇哈，互相的问候啊。当然说国足同样也一样，就在海外在备战12强赛跟越南的比赛，他们也是在海外在经历的这个中秋佳节以及接下来的这个11的假期。所以现在对国足的备战而言，跟越南我们肯定是必须想要拿3分的一场比赛，但是现在呢，一说这个12强赛，大家心里就是七上八下，因为毕竟有咱们在面对澳大利亚之前的那种，说是我们哎都已经针对性的部署了，对手都已经研究透了，结果场面上反映出来是完全不那么回事儿。袁老师在这方面是不是再给咱说说？ 对，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包括刚才慧凡也说，经历了前两场那个比赛的过程跟结果之后，让大家实际呢，在迎接下一场比赛打越南之前，注定这个国家队这个，总是让大家觉得非常忐忑，或者是觉得哎呦，是不是我们这届又凉了，又没有希望了？但是说，对于国家队来说，现在比赛12强刚刚开始，我们说10场比赛刚刚进行2场，后面还有8场比赛， 国家队首先自己不能放弃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国家队这次留在西亚进行备战没有回来的原因。就是之前国家队也曾经也考虑过是不是回到国内然后再回去，但是现在因为今年这两年嘛都特殊嘛，疫情确实他们如果回到国内再隔离21天的话再返回西亚进行比赛也不太现实，因为现在国内暂时没有办法进行主场，就是他们现在首先在西亚训练是应该说是非常艰苦的。他们从上次打完日本之后啊到了大家阿联酋只是调整了几天然后就还是每天两练了，然后现在呢一些新的消息是三号基本上都恢复了，包括之前打日本刚刚比赛不久就受伤了张琳芃，张琳芃现在已经回队开始训练了，应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他应该能够赶上下一场打越南的比赛。关键是现在面对越南队国家队应该还是首先从战术上啊做好自己的备战，因为现在外界给传递出很多的信号，包括越南队一直在叫嚣说跟中国队想拼一下，弄得现在就是不仅仅是这个我不知道是球迷啊媒体包括球队，现在我就担心真的是从心理上打越南队备战我们甚至心里含糊了，就是说我们到底行不行，打越南队我们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战术，是保守一点啊场面难看一点争取赢一个球啊，还是说我们又要追求赢得漂亮又要追求这个好的结果。我是觉得现在呀应该务实一点，只要越南队这场比赛不管采取什么办法我们能赢了简单粗暴点，哪怕我们就用这个头球砸对手，我们毕竟有郭天宇有张玉宁，用这些初生牛犊敢不敢用，你规划球员确实是好，但你现在规划球员如果说没人给他们传球打越南队，越南队要是把你这个中场都给你切断了你怎么办，所以说我现在国家队他们也正在前方啊每天进行一天两练，包括正在希望能够在9月30号跟叙利亚进行一场热身赛，把这个比赛备战工作做好，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刚才袁老师说到这个心理心态方面问题哈，其实也是我们一直都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一次国足再去经历了前面那两场比赛再去面对后面的这个几场比赛的时候这个心态上的变化，再加上长时间的在赛会制的这个地方啊去集结，会不会心理上因为见不到家人产生一些波动，再有就是国内的这个广州队出现的问题啊，现在广州队的这生死存亡问题还没有最后的落定啊，其实这也会一部分去影响到国足里边广州队的这几位队员吧。 对，其实刚才慧凡你说的两个问题对国家的影响甚至我觉得来自比赛场内的备战要更大，因为首先这个远离家人这一个月呀，其实你不跟家人见面，而且在西亚那种环境下天天几乎除了训练就封闭在酒店内，对球员这个身心煎熬是非常大的。这个也是之前每一届国家队甚至说这个每一个职业球员职业教练都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因为你球员只是关在酒店里面确实很难保证一个特别好的身心，就是这个时候就希望队员们咬牙调整嘛，甚至我跟他们在微信聊天的时候想一想咱们这个神舟12神舟13他们在天上要他们要在这个他们在那种空间下度过3个月甚至神舟13马上度过半年的时间，这个困难不是更大了，大家说是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有的时候啊确实是这个想家呀想家人 是 这种心情没办法，只能通过现在还好视频聊天啊解决一下。另外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广州恒大这个情况，之前很多球队员有一些不是很多有一些球员已经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像之前的天海球员之前的苏宁球员，那个时候大家已经没有心思再去踢球了，就是想着我下一步出路怎么办。对于广州恒大现在对于广州队吧现在有8名球员在国家队，而且还有规划球员好几名， 是 对于他们来说下一步这个合同有没有人接呀、这个母公司怎么办，但是他们也只能再等待吧。还好足协也给他们做了一些工作，特别是那些规划球员说你们就安心踢球，你们原来的合同啊或者是说当初的一些承诺应该是不会变，我据我了解是有一些国内俱乐部啊也希望引进这些入籍球员，因为毕竟入籍球员到了他们队之后还是可以作为这个国内球员使用，我觉得入籍球员应该他们的后顾之忧可以解决。对于国内的本土球员那可能如果说真的是遭遇一些巨大变故，那只能要么选择留队降薪，要么只能 在寻找其他球队。但是无论如何，这两种结果对于本土球员来说影响确实非常大。 嗯，哎呦，听着袁老师这个话茬，这广州恒大的大超市要开张了。哟，那咱国安能不能在里边划拉划拉这个入籍球员啊？咱现在确实这外援的人手太紧缺了。 这个东西确实，你看我刚才提到当初天海呀、苏宁就是这么个例子。你讲这两个球队现在都已经没了，而且都是因为这个俱乐部出现了一些重大变故。 嗯， 所以其实全国的很多俱乐部都希望能够跟广州队找一些好球员，但是现在广州队也在等消息，因为我刚才说的，他们可能会出现两种变化，一还是可能会有广州足协、广州体育局寻找当地企业，重新接手。因为毕竟广州队他不让他消失，但是。即使接手的情况下，可能有一些球员也会选择离开，他毕竟他觉得我要去更高的平台嘛。但你说像这种情况下，北京、山东包括上海海港这些俱乐部会不会以比较好的条件吸引他们加盟，那就看这些俱乐部的工作了。我刚才提到了像山东队，这个队已经准备着手引进一些入籍球员。对于中科，对于咱们中科集团或者北京国安俱乐部来说，按理说他们这时候也应该下手做一些动作了。如果有这些想法的话，现在就早点，别等着真的是最后跟人家抢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优势了。 我们还是早点动作啊，占一些先发的优势，这样比较好。尤其是大家很多球迷都惦着说，要真是这样的话，那阿兰顺理成章啊， 顺理成章啊， 回来吧。 对呀、啊，多熟啊。 那刚才袁老师也是说到了这广州队现在这个资金的情况哈。那我们也是看到一些网上的消息说，现在广州队跟足协之间，好像是要站在一个对立面上了。广州有网上消息说，直接跟足协讲啊，要是不还回当年收我们那些调节费，我们就不踢了，就退出联赛，有这事儿吗？ 就是说之前呢，广州俱乐部确实是在就是说在广州恒大集团发出这个危机消息之前，他们已经提前首先到了北京，跟职业联盟相关负责人把这个情况态势都已经讲清楚了，说了母公司这么一个情况。同时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中国足协或者职业联盟退回当初的引援调节费，因为他们要的引援调节费啊，就是说现在对于球队俱乐部来说，这笔钱非常重要，是个救命钱儿。我有这个引援调节费，毕竟好几亿呢，能保证至少俱乐部再打一年呢。而且同时他们也提到了，如果我球队完整的话，这些入籍球员安心在我这踢球，对于国家队也是有帮助的。 是， 但是这个现在足协也好，联盟也好，已经开始正式研究这个引援调节费如何退出了。但是这个可能要有一定的流程或者程序吧，或者说也要等这个足协主席陈锡源从这个西亚归来之后，因为很多事情当初既然制定了这么一个规则，这个就是说有的包括有的俱乐部还没有交，有的俱乐部交了之后据说也没有开发票，这个钱现在大家都不敢动。我觉得按理说，如果说俱乐部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应该考虑，如果这个调节费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使用的话，可以是不是商量暂时归还俱乐部，对俱乐部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这样的话也不至于广州队立刻的消失。同时，但是我觉得广州队你说这个吊销说我就退出联赛吧，这个也不是说特别大的可能，因为毕竟我说广州还有足协，还有广州体育局。广州队是拿过中超8冠王、2次亚冠的球队，如果说今年联赛突然不打，就这么消失了，可能对于中国足球人的影响就太大。 没错， 这种情况下，我想不会再何必发生，但是也希望能够妥善解决吧。演员调节费，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退。 确实哈，就是钱放那儿，他也不会再生出什么来。对，还是解决眼门前的这个关键的看节上的问题哈。谢谢袁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很精彩的这个分析。再次祝您中秋快乐啊！ 好，再见，袁毅老师， 再 见， 再见。 这边很多家里人都说，潘 Sir 说：“哎呀，这恒大这事儿对中国足球的负面影响太大了。” 是呀，这个仔细想想，说人家那边这个恒大很多球员是吧，到那边去打比赛，一下捐了这么长时间，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那边打仗了，人征兵走了，是从单位征兵走的，人正打仗呢，借调，人正打仗正拼命呢，突然间传来消息说你这原单位没了，有可能你回来就没有，就 没有原母单位， 哎， 得找下家了。 对，你得找下家，这怎么办啊？你心里边多不踏实。 我估计啊，广州队的这几位，甭管入籍的啊，还是本土球员，之前肯定这些风声都听到过， 对， 他们的消息一定是最早知道的。 对， 而且怎么样解决起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复杂啊，也没那么简单啊。最起码呢，我觉得像广州这咱们粤港澳大湾区是吧，在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心的倾斜的一个重点地区，突然间一支球的一个俱乐部，这个刚才已经立 了一支豪门的 豪门球队，这一下说没就没了， 嗯，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啊！真的，对于中国足球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想想恒大当年创造的那些成绩，履历上那个金光灿灿的， 对， 八冠王啊，亚冠的两座奖杯， 实打实的。 哎，真的是，就是刚才啊，任我行这个家人想起的，天下第一楼里的啊，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所以当年那个宴宾客的时候，那也是万人空巷。 对， 但是此时此刻的恒大真是受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危机的问题。是不是广州啊当地的政府能够就是直接把一个新的企业引进来？或者政府直接接管这么简单？因为毕竟恒大的体量实在是太大了。 对，这些入籍球员，包括国足的这个主力球员啊，这个年薪啊，确实是对一家俱乐部来说，如果没点儿就底儿不厚的话，真架不住。 所以呢，这真是，这接下来啊，中国足球的命运其实也掌握在现在恒大这个事件如何处理的手里。 对 啊，如果这事儿处理好了，啊，广州队还保有啊，也许他没有现在的这些高价的入籍球员。以及一些国内的这些国脚，但是他还保有这支球队，那或许对中国足球的伤害还不会那么大。 对， 这边7550说，如果恒大真的退出了，再联想到苏宁的退出，那只能说明咱们的职业联赛太不职业了。其实这么几年我们用金元堆砌起来的那个职业的繁荣都是一个虚假的幻想，就现在金元的这个根儿上出问题了，那就会发现，哎，这些泡沫一挤，很轻易的就破灭了。 对，但对中国足球来说的话呢，这个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呢，就是在出现了任何的事情之后，要听一听来自一些外来媒体的声音，如何对中国足球进行更加客观的评价。 赵军说，现在人大湾区这前景很广阔啊，这经济的重要的地区，要走。你们别想了， 哎呦， 人家也是去深圳和广州复利， 那边也不差钱 啊，跟你们北京国安有什么关系？不是，刚才袁老师都说了，山东都开始动作了。 是啊， 山东这以现在山东泰山的实力，那必须是能跟上海啊，跟这全影时期的广州去叫板的。 对， 那我们北京国安。也有可能啊，这人情世故嘛，这都是靠运作的。 而这个时候的话，俱乐部本身他为了生存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球员之间的交易和买卖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可不是说收人俱乐部啊，是几个好球员来来往往的，这不很正常吗？ 啊，特梅普说塌了，兴许是一好的开端，不破不立吗？涅槃重生。哎，其实中国足球真是到了这个阶段了啊！就当这个金元足球已经是路。走不通了，已经走到了一个死结里边的时候，只能是再重新开始。 另外，三鸿报也说了，恒大要成为一个过客了啊！这种过客的说法的话，我觉得确实是唏嘘。包括苏宁，但是我觉得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历史当中啊，恒大在这客观的说， 客观的， 人家是有成绩的， 没错啊。而且整个的俱乐部的运维也都是相当的职业， 对 啊，是开启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里边就是这个俱乐部经营方面很职业的一个开端，这个咱得肯定啊。 对，该学习还得向人学习啊。 这边还有很多的家里人核心土说咱赶紧动手吧，后场蒋光太，中场高拉特，前场小摩托，这都给收过来吧， 这不就是国足的前中后吗？ 要是高拉特有机会的话，这也应该是国足现在的其中一员。就此时此刻，咱也就是不想什么蒋光太在国足前两场对澳大利亚、日本的比赛，表现的不那么亮眼给力了。只要能过来，那咱给他改造啊，咱让他必须在后场比当年。金民灾在的时候还风生水起，是吧？都这么想的。 对， 我们有微信说，罚款如果可以收回的话，其他事儿的罚款也能收回吗？就刚才跟袁老师连线的时候的话，有个细节啊，就是大家可能还没有拿到一个确凿的证据，但是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有没有发票的事儿 啊，有没有发票、啊， 有没有发票的事儿， 有没有底的事儿， 哎，这事儿又复杂了。 哎呀，那这事儿，我觉得怎么着，这财务报表上肯定会体现的啊， 哎、 就不能这么轻易的就折过去了。 对， 那确实现在你要说调节费。也没有什么用处、 嗯、 也没有说已经是拨款到清训里边， 对， 那还是解决救急的事情。 哎，这个连眼前的这些事儿如果都搞不好的话，何谈放眼长远啊。 嗯，华为小新啊还在说这个恒大过往的这个问题，说一开始可能就没有踏踏实实搞足球的想法、啊 嗯、 这砸钱砸出的冠军没有给中国足球带来一点提升，虚假繁荣早晚要破灭，剩下的俱乐部也得想想怎么搞才能长久下去。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回顾中国足球这几年走的这个职业联赛的路，我觉得要是让恒大就承担所有一切的这个骂名啊，说你这个开启了金元足球的时代，一切的锅都要让恒大一家俱乐部来背，那也是挺不公平的。 对， 那毕竟那后边也有很多的亦步亦趋的呀， 嗯， 那天津天海， 嗯， 江苏苏宁，这不都是在包括当年还有权健， 对 啊，这都是亦步亦趋在做着同样事情的俱乐部，他们都已经先于恒大已经是倒下了。 没错，而且当时所有的事情的话也不都是许家印一个人说了算。 对 啊 这真的是一个互相效力然后最后形成的联赛的一个面貌。 对， 所以我们也不要太过于苛责恒大这一家俱乐部吧，现在要想的是怎么通过这个现象的问题找到本质啊，去真的捋清中国足球未来一个发展的道路。7550说，当初恒大的大手笔的入主中超，其实很多的球迷就有恒大能坚持几年的这个想法，但是确实在资本的推进之下，恒大坚持了好多年。 嗯， 啊，他这八冠的成绩，这可不是说我嘴皮儿啊上下一碰就说出来的。啊，那也是实打实的投入出来的。 没错，是投入，它不是买来的 是球员踢出来的。 8216说，恒大集团这负债虽然很多，但是资产也不少啊，特别是还有不少的这个优质的资产，现在是现金流出问题了吧？不只是现金流， 对， 这里边水 太 深 了。国安465还说了，他说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每年我们特别看重这个传统节日啊，尤其吃月饼。那团团圆圆的，和和满满的，其乐融融，五仁的，自来红，自来白，必须都得有啊。礼盒月饼好吃啊，但是我还得找地方转悠老北京月饼，吃的就是那个口味。 哎，吃的就是那一份乡情。 哎， 发现很多时候那个，有的时候人身在这个家乡之外，身在远方，其实最想的就是那一口 家乡的味道， 家乡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对 啊，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现在有些食品叫什么？叫老味儿，老味儿月饼。 哎，就是，而且昨儿我在跟，因为吃蟹的季节又到了，哎，怎么改美食节目了？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啊， 哎，什么都有 啊。对，昨儿跟一朋友聊，他是一西北汉子，说 聊全运会吗？ 聊大闸蟹， 大闸蟹，跟西北人聊大闸蟹， 说哎呀，就那大闸蟹再好吃，那膏它再多啊，再丰美，他好像就觉得 都不如我们肉夹馍。 对，就跟自己关系不大啊，就是因为他好像不出现在自己儿时的那个美食的 list 里边， 哎， 啊，就不在自己的那个美食的基因里。 哎，这就说我们的这个味蕾啊，和我们的大脑一样，都是有记忆的。 真是啊，所以很多的那个思乡的情节也都藏在这些记忆和细胞里边。 对， 这边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 C 罗。和梅西啊 ，C 罗现在展现出的是一个全能前锋的姿态，而且36岁高龄了，一点没看出来。虽然说很多时候跟当年的那个巅峰时期相比，1v1的能力也有所下降啊，也看到了C 罗在自己的身体上在自我保护啊，但是他的这种进球的效率，他跟曼联的适配，跟梅西和大巴黎现在的这种磨合的状态一比，那确实还是挺明显的差距啊。那银强老师也分析，C 罗是挺全能的，而且他在俱乐部任务单一，目标明确，可是梅西呢定位还不太清晰。 和 C 罗在曼联 重归之后的开局相比，梅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巴黎找到自己的状态。那这次被替换下场之后啊，也是球队是在啊这个补时阶段啊才能够锁定胜局。所以，梅西跟波切蒂诺在场边的这个看似是争执，足够说明他现在的心情和对于这种球队打法的，目前所体会到的不融洽。我觉着拿他跟 C 罗去做对比，不太好比较啊，因为 C 罗任务很纯粹，角色也很分明，就是打一个中锋啊，也不参与更多其他场上其他的环节，完全是以进球为目的啊，并且把自己的效率呢发挥到了很高的地步啊，球队也配合这样的角色设置。而梅西到底在这前场如何跟其他两人来配合，到目前为止交代都很不清楚。 哎呀，俏说刚才说到这恒大问题，说都别苛责了哈，有点令人心酸啊。这真的是，就是尤其是长期的球迷，为了中国足球操碎了心的球迷们， 嗯， 其实看到恒大的今天以及苏宁的昨天，都是心里很唏嘘的。 对，大家呢还是爱屋及乌啊，尤其是对于中国足球呢特别关心啊。咱们国家队呢就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那么其实咱们的职业联赛现在也更多的都是这种教训。 骑着乌龟牵着毛驴去上班，真谦虚。说我是一新球迷，97年开始看国安。呵，那您真不能算是新球迷了，您是老球迷啊。说希望国安成为百年俱乐部的时候，在咱体育广播还能听见四五哥解说，球进啦！ 哎呦，可以听见。 俱乐部的时候 没问题，音频还在。 咱20多年，这。哎，四五哥一定高手啊！ 对， 四五哥肯定高手， 声音永远在我们心中。 韩启明说：“这个大宝扬帆，他不香吗？这些年咱国安没有跟随金元足球取得的发展之路，才算是中国足坛的一股清流啊！不只是我们，那包括山东鲁能，啊，鲁能也是一家很有底蕴的俱乐部， 对 啊，也不是那种说有。”大笔的资金可以去挥霍的，当然现在山东高速集团接手了，又再次接手之后，这其实山东也是出现一些资金上问题，所以就说这不是一个个体的现象。 对， 在职业联赛，无论是足篮其实只要是职业运维的这种俱乐部，那它就又受到疫情的影响，大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资金上的压力。 没错，就是包括国外的五大联赛是吧，包括巴塞罗那这样的豪门俱乐部，它也一样存在着资金困难。 对，就是你说像拜仁这样，就既在联赛当中成绩斐然，然后又能够在疫情缓慢的度过之后，哎，还能有盈余的俱乐部，那太少见了。 对，其实这就说明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之后的话，像德国联赛的话，本身是一个我们应该参照的，应该去学习的正常的联赛，投入没有那么巨大，但是它又能够良性循环，而且人才层出不穷。 可是呢，我们又没有人家那么成熟的这个转播的收入，没有，咱现在的付费观看等等，这都还是一个很不成熟的一个体系，所以少了 我们还有上升的空间啊， 是有上升空间，不过我们少了很多的转播，就是这种主客场的转播之后啊，真的联赛的收入也是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影响，让我行说苏宁就是被恒大拖垮的，咱不能说没有证据就任凭这嘴上说。 对啊，那这当时张老板跟许老板俩人这个在这个喝鸡尾酒的时候，那张照片那也显得是其乐融融嘛啊。阿昭呢在我们的聊天室昨天拍的月亮啊，送给大家，这中秋节快乐啊，谢谢，谢谢， 谢谢大伙儿。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也跟大家只能是先聊到这儿了。 于毅还说要请我去德云社听相声，好啊， 能 什么时候去？您直接打电话给慧凡， 能打包一个呢吗？ 对 呀，打包件我烧我一个， 一起去。 得嘞，再次祝大家中秋快乐。我们下面的节目是1025动生活，那今天将要为您带来的是。也是我们的专家啊，为大家继续来解答健康方面的话题。全国高校健身气功冠军彭祥琪来为大家介绍怎么练习健身气功。 好，中秋快乐！ 惊喜吧，小张喵在快闪店现场等你哦，就在北京赛特奥莱。